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何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52集。杜艳里和单隐生一起工作后的第二天一大早，杜艳里就把迷迷糊糊的单隐生从床上拉了起来，带着他一同锻炼，一同用餐，一同前往杜氏财团，又一同回到总裁办公室工作。从小到大，杜艳里都非常擅长总结经验教训，并以此来追逐更高更好的时间效率。因此他牢牢记住了昨天的变量，并且在今天再一次进行验证，最后果然得出了满意的结果。每隔一个半小时花五分钟和单隐生互动一下，他的精神就能得到最大的放松，效率也能得到最大的提高。 等这次合作结束以后，我们要用什么理由在一起工作呢？ 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，眨眼就到了下班时间。单隐生完成了新一天的高效工作，他感觉非常愉快才怪。他虽然满心平静，但精神一直疲乏，唯独和杜艳里的互动还能给他带来一点安慰和满足。 够了，差不多了，就算杜艳里的美色再诱人，这回也不好使了。我真的不是这种认真又努力的总裁啊。 单隐生决定做出改变，而且这个改变他就定在今晚去实现。杜艳里洗完澡刚从浴室走出来，就看见原本靠在床头看书的单隐生已经躺下睡着了。单隐生的脑袋埋在枕头里，被子拉到下巴，从杜艳里那边看过去，只能看见一撮黑发。 现在才十点多一点，怎么就睡了？ 满是疑惑的杜艳里走到床边坐下，他掀开被子躺了上去，轻声地问单隐生， 今天怎么睡得这么早？ 杜艳里才刚问完，盖在两人身上的被子就突然掀了起来，单隐生瞬间扑进杜艳里的怀里。仓促之间，杜艳里迅速接住了单隐生，只见对方的眼睛里满是浓浓的狡黠和得意。 啊，杜先生想要我吗？ 杜艳里问了单隐生这么一个问题，但实际上连一点选择的余地都没有留给杜艳里。杜艳里当然抵不住诱惑，直接扣住了单隐生的腰，翻身将人压在了床上。搞到最后，两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时候睡着的了。但顽固的生理时钟还是将杜艳里从沉睡中叫醒，他稍微一动，单隐生就被弄醒了。浑身不适的单隐生茫然地看了杜艳里一眼，正想转头睡觉，却突然裹紧被子警惕地看着杜艳里。 杜艳里，昨天也太过分了。 杜艳里确实有点愧疚，所以他就想开口安慰眼前这个有点炸毛的单隐生，却被对方抢先说了话。 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想拉我去工作吗？杜艳里，你太没人性了，你休想让我起床去上班。你是个忙碌又敬业的总裁没错，可我不是。 你原来昨天的勾引和诱惑全是为了偷懒不上班呢？我真想敲开这家伙的脑袋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构造。 两人僵持到最后，单隐生取得了全方位的胜利。毕竟杜艳里确实没有那么禽兽，不会让人半夜床上加班，还要人白天回到办公室继续上班的。他让单隐生在家休息，他自己就如常回到公司工作。公司一切如常，工作也一切如常，和他多年来的习惯没有任何不同，就是没有了这两天才多出来的单隐生。 单医生不在，我居然不习惯了。 杜艳里撑了一下额头，他对自己这样的感觉很意外，毕竟他觉得自己一向公私分明，也不是个沉迷美色而不坚定的人，但他就是觉得有点寂寞了。他滑下了手机屏幕，调出了信息页面，想给单隐生发个早安信息，但又觉得这样做太过刻意，毕竟两个小时前他们还在同一个屋檐下。犹豫不决的杜艳里突然把目光停留在了另一位联系人上，他的爷爷。杜艳里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 隐生指责了我好几次，说我的工作太多，难道我的工作真的太多了？ 想着想着，杜艳里给爷爷发了条消息，其实也没说什么。 爷爷，公司最近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项目，你要把关签字吗？ 信息才刚发出去，杜爷爷就秒回了一个看破一切蕴含意味内涵的省略号。杜艳里自然明白当中的意思，但他还是被爷爷叫去了郊区别墅吃晚餐。餐桌上照例无人说话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晚饭结束。等到日常的休息时间，杜爷爷才带着杜艳里到客厅坐下，然后扣了扣桌面问杜艳里， 发生什么事了？ 没有发生什么事。 想结婚了？ 暂时没有这个打算。 所以只是不想工作了？ 只是觉得我应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。 半个月前你才刚度假回来。 毕竟度假确实比工作更愉快也更悠闲一点，我相信爷爷你应该也有所体会。 你什么意思？ 我没有任何意思。 如果你想摆脱工作，就早点结婚生孩子，把孩子好好培养长大，让他接过你的担子。 所以爷爷您在我九岁的时候就把我带去杜氏旁听，目的就是为了提前过上安稳惬意的退休生活吧。 被戳穿的杜爷爷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和杜艳里默默对视了片刻，最后他重重的冷哼一声，把杜艳里赶出了屋子。 我又做错了什么？ 杜爷爷很快就让杜艳里明白他究竟做错了什么。身为一个大财团的上任总裁，杜爷爷还宝刀未老，行动力也绝不是盖的。当周的周末，杜艳里照旧去到郊区的别墅，准备和爷爷吃晚饭，结果爷爷早就不见踪影了，只剩下穿着燕尾服的管家留守家中。管家礼貌地告诉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。 杜先生，杜老先生前天出门旅游去了。 我爷爷去哪里了？ 抱歉，杜老先生并没有将旅游的具体情况告诉我，他只吩咐我通知您一件事情。 什么事？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 管家给杜艳里呈上了一封黑色烫金请帖，杜艳里接过一看，这是一封黑底金字设计的晚宴舞会邀请函。 杜先生，杜老先生已经为您邀请了全城绅士名媛共同聚会，周三晚七点，请您务必到场主持晚宴。 啊？ 这个写作晚宴舞会，独作联姻舞会的邀请函，传播速度比杜艳里预想的还要快。当他驱车回到自己家的时候，刚开门就有个东西咻的一声飞了过来。杜艳里反应迅速，及时抬手接住了暗器。他定睛一看，原来手里捏着的正是晚宴邀请函。抬头一看，只见单隐生正吊儿郎当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 回来了。 你从哪里拿到这张邀请函的？ 怎么，见我拿到这张邀请函你很意外？ 不，主要是 我是这个宴会的主持人，也只是在一个小时之前才拿到它。 既然杜彦礼都开口解释了，眼前又有两张邀请函，单隐生倒没怀疑杜彦礼撒谎。他把自己夹在茶几上的双腿放了下来，心中的不爽变成了微妙的好奇。 你刚才是去你爷爷那边，所以这事儿是你爷爷的想法？宴会地址就选在你们郊外的别墅，挑选女主人，让女主人登堂入室的暗示，非常明显啊。 杜彦礼没吭声，选择了默认。 是开始逼婚了？你今年才27、28，这婚逼得似乎有点早啊。 杜彦礼想了想，决定不告诉单隐生事情的起因，主要是单隐生的脑回路他实在捉摸不透，所以他不确定自己说出真实情况后单隐生会给出什么反应。 而且因为逃避工作而被逼着结婚，总感觉有点错。那宴会你来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